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这里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欢迎收听今晚的《星夜狂想曲》。这个节目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会首播，周日的晚上9点还会再为大家重播一次。另外，我的脸书上面的《星夜狂想曲》呢，也有做连结，所以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呢，还可以在网络收听。今天为大家做的这个专题是 Great Songs in a Movie。其实看电影里头我最期待的就是会有主题曲，不管是片尾曲或是中间的插曲，有很多的歌曲其实都非常的动听。第一首来介绍的是我最近看的一个好看的法国动画片，叫做《巴黎魅影》，也有人把它翻成《怪兽在巴黎》A Monster in Paris。 那两部片其实都是指的这个动画片。首先听到的是演奏曲加上歌曲，演唱者是 Vanessa Paradise。 这个歌手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那他出过很多张专辑，是模特儿也是歌手，很厉害的一个女艺人。那这首歌曲叫做《塞纳河与我》。 The river Seine begins to rise more rapidly than normal. The Eiffel Tower has wet feet, and it's only on the Montmartre Hill that people could stay a little dry. Resplendent, so confident. Lesson. I realize I'm hypnotized. Lesson. I hear the moon singing a tune. Lesson. Is she divine? Is it divine? Lesson. I don't know, so don't ask me why. That's how we are, the sun and I. I don't know, so don't ask me why. That's how we are, the sun and I. I don't know, so don't ask me why. That's how we are. 巴黎魅影，感觉上刚刚的圆舞曲就是法国的这种相送的调调，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想到法国相送，我觉得首先我就会想到圆舞曲的这个节奏，三拍子的，有点像这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好像也是用这样子，有点音乐盒的感觉哦。那刚刚这首塞纳河与我 有这个弦乐器，我觉得把这首歌曲包装的像彩虹一样的这么梦幻哦。巴黎魅影这部原声带里头有歌曲有配乐，那穿插着你会听起来一点都不会无聊，有时候有点俏皮可爱，有时候又有点浪漫。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很有轻快的小提琴主奏的音乐。这是一张很顺耳的原声带，当中刚刚提到的有音乐的部分也有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个钢琴呢很有巴黎的神秘气氛，也因为这部片子的这个色调有一点点偏冷调，而且很多的绘图的部分其实都有蒙上一种雾面的感觉，然后我们连听两小段都是钢琴的主奏，然后很有那种俏皮小品的感觉。 黎魅影这部电影，这个 monster 呢指的就是一只小跳蚤，但是呢因为被科学家发明的药哈，不小心两个冒失鬼把这只小跳蚤突然变成一个大怪兽，所以呢这个怪兽在电影里面其实一般的人就会敬而远之，就会觉得哇好可怕的一个 monster，那有点像美女与野兽的那种题材，或是歌剧魅影，那这个男主角呢其实是有点让人家敬而远之的，但是呢要塑造女主角接近他以后，其实有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柔软的，而且这只跳蚤长大了以后还可以弹出很悠扬的吉他。那在当中有一首插曲叫做 Monsters in Paris， 其实这个主唱呢是鼎鼎大名约翰·兰农的儿子，叫做 Sean Lennon。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这部《巴黎魅影》的时候会觉得哎，跟一般的我们熟悉的好莱坞的色调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欧洲人的美学哦，也同样反映在他们的色彩在动画上面，其实有跟美式的这个动画蛮不同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那这部片子担任女主唱的是 Vanessa Paradise， 她是这个 Chanel 5有没有五号香水的那个广告的代言人。那经过了跟强尼戴普的多年的恋情之后，其实现在他的女儿也变成是名模了哈。那他们家的基因应该还蛮强的，帅哥美女所生下来的这个 Lily Rose。但是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欣赏 Vanessa Paradise， 她出过的几张专辑其实 production 都做得非常的好，那相信她跟强尼戴普也应该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哦，因为强尼戴普也会弹吉他嘛，那 Vanessa 她也很会唱歌，而且在这部巴黎魅影里面呢她也配音，那我都感觉上那个里面的露西亚那个女歌手，电影里面的那个小娃娃，其实神情也跟 Vanessa 有一分神似。那她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Papa Paris。My head was in the clouds and not a soul around. In the blossom of youth, so aloof on the road. bicycle flew down the avenue. My heart did sing because he gave me wings. Whoa, Paris, Marie, agree that you can surrogately be my papa. I was born in the arms of your secret heart. You're my papa. I was born in your arms, and I'll never depart. Oh, oh, all alone as I roam in a trolley car. I can never be far from your Belle Boulevard. Oh, oh, in our time you become like a chameleon. To the hum of the accordion. Oh, Paris, Marie, agree that you can surrogately be my papa. I was born in the arms of your sacred heart. Oh, Paris, Marie, agree, perhaps embarrassingly, that you're my papa. 这部片不只好看，而且还好听。那片尾曲的部分还放了一个比较 funky 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给你们。 曾经梦想骑着重机到处旅行，现在是骑着斜立车载着爱妻儿环岛，一路的加油鼓励就是最美的风景。 跟爱妻儿一起踩出勇敢和盼望，天使星家族爱无限感恩音乐会，10月27号晚上7点半，国父纪念馆。购票请上年代售票系统，洽询电话02-2718-1165。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感谢长期科技提供爱心代用广告。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Bravo 台北 FM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几首好听的电影歌曲。那前段我们听到的是巴黎魅影，其实还有最后的这首主题曲，也就是塞纳河与我，它其实在电影原声带当中有两个版本。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呢，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它的混音跟编曲上面很有巧思，有一种法式的诙谐活泼，但是呢它的小鼓的音色待会大家仔细的听一下，感觉上有点破破的，就是不太像我们平常听到的那种很脆的摇滚式的小鼓的音色。所以我觉得欧洲人有时候他们的美学也传递在他们的编曲上面，他们的动画这部巴黎魅影当中的风格其实也跟好莱坞式的那种电影歌曲不太相同，大家待会可以比较一下。那加上 Vanessa Paradise 很性感娇媚的模样，她的唱歌啊神态啊其实在动画当中或是在音乐里头都可以感觉得到。 She's resplendent, so confident. Lesson, lesson, lesson. I realize I'm hypnotized. Lesson, lesson, lesson. I hear the moon singing a tune. Lesson, lesson, lesson. Is she divine? Is it the wine?Lesson, lesson, lesson. I don't know, don't know. So don't ask me why. That's how we are. Sen and I don't know, don't know. So don't ask me why. That's how we are. Sen and I. I feel alive when I'm beside. Lesson, lesson. 有一首歌叫做 You Were Meant For Me， 这首歌是由 Sting 所演唱的，但是呢，我前一阵子在看这个《雨中欢唱》啊，《Singing in the Rain》那个老片有没有？那歌舞片当中，我才发现啊，原来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早在1940年代，就已经被《雨中欢唱》已经发表过了哦。那后来我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是之后 Sting 在翻唱的，但是呢，他也收录在一部很知名的电影叫做《Object of My Affection》这个浪漫的爱情片当中，推荐给你，来自于 Sting 的歌声《You Were Meant for Me》。 Life was a song, you came along. I lay awak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If I should dare to think you care.This is what I'd say to you. You were meant for me, and I was meant for you.Fashioned you, and when she was done, you were all those good things rolled into one. You're like a plaintive melody that never lets.Have sent you, and they meant you just for me. You're like a plaintive melody that never lets me be. I'm content, the angels must have sent you, and they may.Just for me. 接下来我们听的是 Object of My Affection 这部片子有点都会型的爱情喜剧当中的配乐。 提到电影当中好听的歌曲，当然不能错过今年也是去年最红的一部片子《越来越爱你》La La Land 当中的歌曲。我们来回味一下好了，今年他有得到这么多的金像奖的肯定，那其实我觉得 Justin Hurwitz 很会写歌，那歌舞片其实在当中歌曲的部分就是灵魂了。 Another Day of Sun。接下来这首歌曲由当中的女主角 Emma Stone 所主唱 Someone in the Crowd。 其实之前并不觉得 Emma Stone 可以唱歌，我们常常觉得女明星长得很漂亮但是不一定歌喉好，但是近几年来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女明星其实还蛮能够唱的。这首歌曲在 La La Land 里面也是扣住蛮多人的心， Someone in the Crowd。 You got the invitation, you got the right address. You need some medication, the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Just squeeze a bit more. Tonight we're on a mission, tonight's the casting call. If this is the real audition, God, help us all. You make the right impression, then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We're in the fast lane.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be the one you need to know, the one to finally lift you off the ground.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take you where you want to go, if you're the someone ready to be found. The someone ready to do what you need to do. Finally discover you and make you more than who you're seeing now. So with the stars aligned, I think I'll stay behind. You've got to go and find that someone in the crowd. 看了 Singing in the Rain 与钟欢唱那部老片呢，才发现哇，原来里面好多的桥段其实 La La Land 都有一点点要向这部老片致敬的感觉。首先两个男女主角在片场里面谈恋爱，其实与钟欢唱的情节也是如此安排的，然后包括他们在跳的一些踢踏舞啊，本来看到 La La Land 的时候觉得哇， Ryan Gosling 怎么那么厉害，踢踏舞跳得那么美，但是看了与钟欢唱这个老片以后就会觉得其实金凯利这个老牌的演员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这么经典了，所以 Ryan Gosling 应该也是想要向这个金凯利来致敬吧。那个耍帅的程度其实是两个人差不多了，都是很帅的男生跳舞。 A Lovely Night 这个两个男女主角互相调侃互相揶揄，那歌词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哎呀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都会生活通， 旅行可以是一个人轻松的漫游，也可以是一天的留白与自由。放下繁忙的工作，欧杜娜邀请您享受轻旅行，不用太多的计划，简单收拾行李，背上背包，说走就走，随时出发。简单的行囊，轻松的心情，就是我们所向往的轻旅行。欧杜娜机能服饰，轻量舒适，体积小好收纳，从头到脚让你没有负担。当身体轻盈了，脚步也跟着轻快了。欧杜娜跟你一起走向1公斤的旅行。轻量机能服饰可到欧杜娜官网或各大门市洽询。 Bravo 91.3，为您掌握最新生活。